之处。我的爱人，你好辛苦，我真的幸福，我真的知足。为我为家，你总在忙顺的事，我不让你独自艰苦。谢谢你的体贴和爱护，你的眼前是我的幸福。别人羡慕，我很满足。我的爱人，你好辛苦。这些年里我徒伤路，年一年风雨无阻，也岁岁平安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回味你曾经错过的好听歌曲。我们来欣赏的是阮丹青演唱的《不要我，不要想你》，张信哲演唱的《多心》，田震带出的《未了情》。 只是太无聊，一点点想哭，一点点想笑，绕着自己影子跑。看见你的脸，闻到你味道，我想我是喝醉了。不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想笑。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淹没了。不要我，不要想你，想你会糟糕。 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哦、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

我们都在里面。两个人，一颗心，遥远的思念从不会停，心中挂念你的叮咛，温暖的是永远的情。两个人，一颗心，彼此感觉靠得更近，永不忘记我们定下约定。坐在走廊的尽头，让回忆陪着我，慢慢的微风流过暖暖的心头。记得去年一样的冬天，雪地足迹杨柳新天，步步都是最美的街，我们都在里面。两个人，一颗心，遥远的思念从不会停，心中挂念你的叮咛，温暖的是永远的情。两个人，一颗心，彼此感觉靠得更近，永不忘记我们定下约定。两个人，一颗心，遥远的思念从不会停，心中挂念你的叮咛，温暖的是永远的情。两个人，一颗心，彼此感觉靠得更近，永不忘记我们定下约定。 而过，你要我快飞出天穹，我就要离开。

这样的夜晚，想起我。

这就叫爱的深情。